之后他在 Georgia Tech 毕业之后，不是 Georgia Tech， Virginia Tech， Virginia Tech 毕业之后，在工业界工作四年之后，于1990年蒙主呼召，全时间侍奉主。崔牧师是1994年在 Denver 神学院毕业之后，先后在Denver Phoenix 还 Washington D.C. 牧会。他2006年搬到圣路易斯，然后在那边一个 Covenant 的 Theological 神学院读书。他已经在5月份获得一个神学的 Master 学位，现在正在读宣道学博士。崔牧师已经在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分别给我们讲了两堂有关救恩的信息。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信福音还是靠行律法。我们把时间交给崔牧师。 感谢神的恩典，都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慈悲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在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主你自己的家中。这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来光照我们，你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创世以来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我们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也求主你让我们认识到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把我们当中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来透过圣经来跟他们讲话，你是恩典的主，你当我们还在抵挡你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并且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这时候求着你继续来施恩于我们，我们求着你帮助我们。我们认识到保罗在加拉太书圣经里面让我们明白这个救恩的道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这一区的教会的一封信。那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使徒行传的话，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个地方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他离开了以后，就有一群犹太人的这个假教师就跑到这些教会里面，然后传讲一些错误的这个道理。那这些犹太人的假教师在告诉这些外邦人的这些基督徒说，你们外邦人信了耶稣还不够，你还要遵守摩西的这个律法，你还要接受割礼，然后你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来纠正在教会里面传开了的这个错误的这个信仰。那也许今天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今天教会里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群犹太人跑到我们当中来说，你们这些中国的基督徒，你们信了耶稣还不够，你还要行割礼，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守旧约的这个节期的话，我们可能当中不会有人去上这种当。那是不是加拉太书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就不重要呢？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对今天我们的教会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真正的加拉太书里面真正保罗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他们真理上的认识，不是到底外邦人基督徒是不是要守旧约摩西的律法的这问题， 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跟旧约里面律法之间的关系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跟圣经里面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加拉太的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们对这个真理不认识，所以他们就落到一个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陷阱里面。他们想凭着自己的这个对上帝的律法的遵守来赢得或者获取上帝对他们的这个接纳。那这个是这个背后里面真正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这个遵守律法的这件事情跟透过信心在神的面前被上帝看为这个义人的这样之间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对这个不了解的话，那我们基督徒的这个道路我们可能会容易走偏。那我们如果对这个方面的真理不了解的话，我们也可能很容易的落入一个律法主义的这样子的一个陷阱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底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来的，那圣经的这个原则是什么。那加拉太的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们对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认识不够的这个结果，那结果他们就落入这个错误的这个思想里面，这个律法主义的思想里面。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这个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是要透过遵行上帝的律法让上帝来接纳我们的话，那我们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咒诅之下。那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一节，第十节到十一节，我在这里我读的是这个新译本的圣经。十节十一节说，凡是靠行律法称义的，就是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靠着律法书上所写一切去行的，就被咒诅。很明显的，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因为义人必因信而得生。那保罗说，凡以靠着行律法而称义的，都是在一个咒诅之下。那称义是什么？称义就是在上帝的眼睛里面，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看为是正确的，是无罪的，这个是称义的。那保罗说，如果你是一个人要靠着遵行这个律法，旧约里面的这个律法让上帝来接纳我，圣经里面的律法来接纳我的话，如果凭这样子走这个路的话，我们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咒诅之下。那这里讲的这个律法是指什么呢？第十节里面讲的律法是指什么呢？这个是旧约里面这个第十节里面讲的这个律法是指上帝这个所有的这个律法呢，还是指上帝律法里面的这个某一部分？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的话，这个律法有很多，有宗教礼仪上面的这个律法，祭司去献祭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做，他们献祭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动物怎么样去杀等等，是这样子。我们有这个刑事法，如果犯了淫乱的罪的话怎么去处理等等。那我们有诉讼方面的法案，欺骗了谁，那你要怎么样去赔偿。我们有这个公共卫生方面的这个法律，如果患了大麻风或者皮肤病的话，这个人要怎么样去隔绝，免得其他的人被传染上等等。那到底第十节里面讲的这个律法是指什么呢？第十节里面讲的这个律法特别是指上帝的道德律。那上帝的道德律跟其他的这个律法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上帝的道德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也不会作废的。以色列有其他很多的律法，今天在世界上或者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来执行，可是上帝的道德律是来自于上帝公义的这个本身。上帝的道德律是普世性的 universal。 那最常见的我们看到的这个道德律的话是指旧约里面的这个十诫，十条诫命。那保罗说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律法书这里讲的这个靠着行律法称义的这个律法是指道德律的呢？因为十一节这个上下文里面提到称义的这个问题。称义的问题的话就是跟这个道德律有关系。好，所以这个律法在这里的话是指上帝的这个道德律。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所有的人 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来遵守他。那不但所有的人有责任去遵守他，而且呢，上帝的要求是很高的。上帝的要求是我们要遵守所有上帝的律法，在所有的时间里面，每时每刻都遵守上帝的所有的律法。如果一个人要靠着遵行上帝的律法让上帝来接纳我的话，不是遵守某一些律法，也不是在偶尔遵守一些律法，而是在 all the time 所有的律法啊。你看第十节下半节，十节下半节说，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写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诅。这个常常这个字的话就是指 all the time， 一切的话就是所有的律法。如果一个人没有按照上帝的这个律法，所有的律法 all the time 常常去遵守的话，那就结果就落在一个咒诅之下。那我们知道人犯罪了，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人堕落了以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要说常常遵守上帝书上写的一切的律法，不要说，其实我们连没有任何一个律法我们都能够遵守得到。我们认为我们能够遵守上帝的这个律法吗？十诫里面讲的说你不可以奸淫，对不对？那有的人说，那我没有犯奸淫乱的罪啊，我对我的配偶很忠心啊。可是耶稣重新来解释这个什么就是不可奸淫。耶稣说，如果你看了一个男人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你脑筋里有不好的念头的时候，这个已经犯了淫乱的罪。旧约里面律法写的你不可以去谋杀 commit murder。 那新约里面讲什么？如果你恨人的话，那你已经犯了这个律法了，你还没有付之于行动而已。所以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的人的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每一个 aspect， 每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动机等等，全部都受到这个罪的污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遵守上帝任何的一个律法。那很多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遵守了，其实我们里面动机可能都不纯。那如果我们要靠着遵守上帝的律法让上帝来接纳我们的话，那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咒诅之下，我不可能达到这个。所以这个十一节说，那就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而称义。那加拉太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以为他们来遵守上帝的律法的话，信了主以后的话，那上帝会更加的来接纳他们。那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需要解释的，我们是不是应该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是的。上帝律法是不是好的？上帝律法是好的。上帝律法是不是要给我们祝福？是的，是的。你圣经里说是这个，我们不可以离婚。你离婚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的话，那你就是你再去结婚的话，你在这边犯奸淫了。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离婚不好的，那这个是上帝的律法，上帝要我们蒙福的。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去偷窃的，这个是不是好的？你要不要告诉你的孩子说不可以偷窃？还是你要他鼓励他将来长大了以后成为一个小偷，然后去坐牢？所以你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去偷窃，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都是好的，上帝的律法是好的。那上帝律法是要我们去祝福的，要蒙福的。那我们父母亲要不要告诉这个小孩子，你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性关系是在你婚姻里面才可以有的，不是在婚姻以前，也不是在婚姻以外的。我们是要这样子去教导他们。所以律法是要遵守的，上帝要我们去蒙福的。律法是来自于上帝公义的本性，可是上帝不是要我们靠着遵守他的律法来让他来接纳我们，这个是加勒太人他们所错的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是要靠着行律法让上帝来接纳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守全上帝的律法了。好，所以加勒太他们落入这样一个这个错误思想里面，他们认为 OK， 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这样去遵守上帝，上帝会更加的来接纳他们。他们不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假教师在教导他们，你们外邦人信了主，如果没有去受割礼，没有去遵守犹太人摩西这些律法的话，你们还是二等公民。换句话，你们只有律卡，还没有拿到公民，你们要继续努力。 那保罗说不对的 OK。那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当他们接纳这样子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走入一个错误的一个道路上面，他们离开了这个恩典的这个原则。他们现在当他们走这个道路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让上帝来接纳他们，已经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这一切，而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就跟他们说，他说保罗说，你们这些靠律法称义的人是和基督隔绝，是从恩典中坠落了。你们靠着律法称义的人是和基督隔绝，是从恩典中坠落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很容易的我们会堕落在一个思想里面，我们无形中我们会离开恩典的原则，我们跟上帝之间好像会讲条件，无形之间，我不是说有意的，无形之间我们会落入这样子的试探里面。那譬如说，有时候我们有些基督徒他们会讲这个，我有一次请一个姐妹，她有教导的恩赐，她在团契里面讲过福音。我说这个礼拜我请你分享一段圣经怎么样？不是不行，这个礼拜我不行，我这两个礼拜灵修生活一塌糊涂，这个礼拜不能讲圣经。他好像在跟上帝之间有 bargain。那是不是上帝在祝福你是靠着你这两个礼拜的这个灵修生活等等是这样子呢？那我们可能会落入这样子一个试探里面，我们跟上帝之间好像在做生意一样。我们会想，哇，我看我从信主了以后，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十一奉献，当大的十分之一跟当先生的礼物，那上帝为什么最近当我快要退休的时候，我的 401k 啪一下子20%就不见了呢？我们可能会落入这样一个思想，我们跟上帝之间好像在 bargain 一样，我们会离开恩典的这个原则。或者是上帝，如果 我这么多年在你的教会里面，我这么热心来侍奉你，你看别人不做的事情，我卷起袖子来我就去做了，那为什么现在 lay off 的时候你没有保守我，结果我也被裁掉了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变成跟上帝之间有这样子的这个 bargain。 当我们跟上帝之间有这样子的这个 bargain 的时候，如果我行得好，上帝会更加的来祝福我的时候，更加来接纳我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个陷阱里面。今天我来到神的面前，让被上帝称义，被上帝接纳，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行为。那这个是天主教的这个思想。所以加拉太这里的话，他们基督徒他们就落入这样子一个思想里面。他们这个英文里面有一个牧师发明一个字叫 performance trap。performance trap， 什么叫做 performance trap？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有没有人养过这个小老鼠叫 hamster， 小老鼠。小老鼠的话，它有一个轮子，你把它放在里面，它在轮子里面跑跑跑跑跑 ，OK， 那这个跑得很快，轮子在那边转，可是它 going anywhere， 它还是在这个轮子里面转来转去。那 performance trap 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我们好像有一个 spreadsheet。上帝在天上跟我们算账，你这个礼拜这个做得好，这个不好，这个做得好不好，这个做得不好，这个做得好，然后算到最后看看你是加还是减，是正的还是负的，然后上帝对你的祝福就根据你这个 balance sheet 算出来的这个结果一样，这个叫 performance trap。那可是上帝跟我们 deal 的方法不是这样子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跟我们 deal 的方法，对待我们的方法是恩典的这个原则。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上帝赐给你，这个叫做恩典。如果你配得到的，上帝给你的话，这个不叫恩典。圣经有另外两个字叫什么？叫做工价。工价跟恩典就是两个 opposite， 两个相对的。恩典是你不该得到的，你得到的，这个叫做恩典；工价是你该得到的，你得到，这个叫做工价。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犯了罪的结果，他应该得到的惩罚是面临死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配得到的这个永生，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罪得赦免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是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到的。我们配得到的是审判，我们不配得到的是救恩。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如果要靠着这个我们的行为让上帝来接纳我们的话，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咒诅之下。 因为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圣经的要求是我们要守所有的律法，常常遵守上帝所有的律法 all the time， 我们人做不到的。那加拉太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错误的已经开始在走向这个路，保罗说这个不对的。那第二个，圣经里面教导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是唯独靠着信心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是唯独靠着信心的。今天称义是什么？就是上帝在上帝的眼睛里面，上帝宣告我们这个人在他的面前是无罪的，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这个叫做称义。那上帝，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称义的话，唯一的方法是凭着信心。十一节说很明显的，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靠着律法称义，因为义人必因信而得生。那保罗在十一节里面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遵行律法而称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遵行上帝的律法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所接纳。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其实道理很简单，自从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人堕落了以后，这是不可能的，是一个走不通的死胡同，是条死路。我们最影响了我们这个人，最污染了我们这个人的每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所做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个善行，可是在神的眼睛里面看不一定是善行。因为在神的眼睛里面，神把一件事情看的到底它是不是是善还是不是善，神有三个标准。那第一个标准是什么？第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的动机，我们的 motivation， 我们的动机是出于爱神而去做的。那今天四川发生了地震，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捐了100万，把退休金都捐出去了，比如说他这样子做，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好事情？是好事情。 OK， 他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是不是出于爱神呢？我要这个只有上帝跟他知道，我们看不见，我们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们不知道。所以上帝看一个人做事情的话，这个人做事情的动机是不是怎么样。有一次一个牧师请一个弟兄去接某某人来教会聚会，那这个弟兄呢，他就想把他推掉。牧师就搞不清楚，这个人平常是很乐意接人的，那就开始去研究为什么。后来发现了，这个弟兄40岁左右，还是个单身，他接是接，可是要是单身女的他就很乐意去接。你做一件事情你的动机是什么？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在上帝面前眼睛看为善的话，是我们动机要出于爱神。那人堕落了以后，我们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良善，没有的。就像我们效法雷锋一样，可是我们出去的动机，不做一件事情的动机不是出于爱神。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脑子里根本连这个观念都没有，观念都没有。那第二个的话，做事情的这个方法，我们的这个方法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那曾经有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他提议，我们现在主日学出席人数，出席的人数不高。这个弟兄提出来说，我们找一个人来主日学里面开课，讲如何投资股票，如何投资房地产，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多人来听。他这个动机也许他是出于爱神，这个方法不太恰当。教会里面主日学我们讲的是圣经，不是讲什么房地产投资或者股票投资。所以你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你的方法是什么？你的动机是出于爱神，你的方法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然后你做这个事情，你 ultimate 你的 end goal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圣经里面看要让神得到荣耀，不论你们若吃 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去行。所以一个人，我们人堕落的结果，我们表面上做一些事情可能看起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好事情呢，可是我们的动机是不是100%出于爱神？我们的方法是不是完全是合乎圣经的原则，没有偏差？我们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不是让神来得到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很有面子，或者让别人看到我很有爱心？我们人做不到，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意念，我们的动机等等全部都不纯了， impure， 那出于 impure 的不纯正这样的动机做出来的事情，这不可能是圣洁的。所以如果我们就算我们想去按照神的律法去行的，结果我们走这个路的话，靠着自己去行的话，这个路是行不通的。Okay， 那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要凭着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而称义，因为义人并因信而得胜。所以保罗在这里这个用一个比较两个方法，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称义两个方法，一个是凭自己的行为靠着遵守律法而称义，另外一个是凭着信心，义人并因信而得胜。这是两个不同的方法。这一个是死路，人堕落了以后，亚当夏娃吃果子以后，这个是死路。那唯一的方法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称义的话，是凭着信心，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一切。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要教的这个道理。所以今天其实上帝呢，我们圣经里看见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标准是远远超过人的标准，超过我们的标准，上帝对人的标准也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那上帝也没有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上帝说哎，那通融一下吧，我就降低我的标准。上帝也没有，上帝不可能降低他公义的这个标准。那今天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被上帝宣告为无罪呢？那上帝还是靠着人的这个行为的好坏，可是这里面有差别。你要让上帝来接纳你，是靠着你的行为呢，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行为？一个是靠你自己，一个是靠着耶稣基督。如果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行为来接纳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他过了无罪的一生，代替你过了一个无罪的一生，他是你立约的这个代表，代替你过了无罪的一生，然后上帝把他的这个义来归算在你的头上，你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个叫做义人必因信而得胜。那保罗在这里是要他们来明白这个恩典。所以今天上帝来接纳我是凭着行为，可是问题是谁的行为？如果是我的行为，那糟糕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而称义，凭着耶稣基督的行为，这个我们就有救恩的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上帝把他的100%无罪的一生来归算在我的这个头上，我们今天我们得救，我们信主的就是这样子得救的。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被接纳，被上帝接纳，上帝所接纳的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过了一个无罪的一生，他在世上他所做的事情，他的目的是出于对天父的爱心，他的方法是完全合乎的圣经，他的目的是他的最终的目的的动机是出于对天父的爱心，方法是合乎圣经，他最终的目的是让天父得到荣耀。那上帝把这个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头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的行为好像是什么？污秽的衣服，污秽的衣服。我们是 soiled clothes， 我们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圣洁无瑕疵的这样子一个身份地位。所以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的差别是什么？有一次有一群这个宗教哲学思想家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到底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差别在哪里？当时有一个人就很聪明，他说：“哎，我们英国就有一个神学大师叫 C.S. Lewis， 我们派人去问他。”C.S. Lewis 那时候在写文章，他这个写这个书写的很多，那别人就来找 C.S. Lewis， 说我们现在在争论一个题目，到底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的差别是什么 ？C.S. Lewis 答案是很简单，它差别是基督教我们讲恩典，其他的宗教是靠人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行为来解决人的问题。福音不是讲这个，福音是人没有能力去解决人的问题，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儿子来钉十字架来解决我们人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好，这个，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被上帝所接纳的话，唯独的方法是什么？是透过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这一切。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上帝为什么给在西乃山上面给神的百姓有上帝的律法呢？那十二节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而是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因这些事而活。保罗说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这个遵行律法跟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给我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原则。一个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成的这一切，一切是靠着自己的义行。那什么叫做遵行这个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那我们需要知道在旧约里面什么时候上帝给他的百姓这个律法。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拯救了他的百姓以后才给他律法，对不对？上帝没有在埃及就跟以色列百姓颁布律法，然后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律法的话，那我就派摩西来带领你们出埃及，我就行了神迹奇事带你们出埃及。没有的，上帝是已经在400多年前透过亚伯拉罕已经拣选以色列人，已经派了摩西拯救他们出来埃及，过了红海到了旷野里面，然后上帝再给他们颁布律法的。所以这个律法是已经给上帝的这个百姓，那上帝给律法的 百姓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遵行这个事的人并这些事而活。所以是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已经是上帝的百姓了，你有耶和华做你的神，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那今天作为上帝的百姓，因为你的身份地位已经改变了，因为你已经是上帝的百姓了，所以你要去彰显你上帝的公义的圣洁的美德，所以上帝给你这个律法。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在神的这个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可以蒙福。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律法本身是好的，律法本身不是坏的，律法是来自于上帝的公义的本性。可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律法不是是给我们有一个我们得救的人，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给我们有一个行为的准则，一个方向。上帝不是要我们靠着行律法而上帝来接纳我，可是律法是上帝要让我在神的面前以神的儿女的身份怎么样过了一个蒙福的生活。所以你父母亲，我们要不要告诉儿女说，你这个婚姻我们要尊重的，婚结了以后就不可以离的，就不会，除非两方面有一个人死亡的，或者犯了淫乱的这个罪的，这是上帝的，上帝要我们过了一个蒙福的一个道路，所以给我们这样子这个律法。上帝要我们尊重别人的名誉，所以不可以做假见证。上帝要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尊重别人的财产，所以你不要去偷窃他的东西等等。所以律法是好的，律法给上帝给我们的目的是我们给我们这个律法的话，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福。今天没有信主的人啊，没有律法，结果好像是什么呢？好像一个人在外面开车，他不懂交通规则，你说危不危险？你会不会给你的孩子一把钥匙，说你出去开车好了，而且不让他去上 driver license 的课，或者你不带他去教导他？如果今天外面大家是靠了右边走，你一个孩子出去开车，他不懂得要靠右边，他以为左边也可以行。如果今天我们外面看到有单行道的话，这个是单行道，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规则的话，他到了单行道他朝了相反方向去行，那结果是什么？哇，迎头怎么那么多车灯对着我向我而来，对不对？今天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你在外面你开车，你要安全的话，你要懂交通规则。你看到的右塞你要右，你看到黄灯你要准备踩刹车，你看到红灯你不要继续往前走，你继续往前走，你到了 intersection 中间，可能别人从旁边就碰一下撞到你了。那我们今天外面开车，我们有 traffic 这个 rules， 那上帝创造的宇宙里面也有他的 moral rules， 有道德的这个规范。那我们按照这个道德的规范，上帝所创造的道德规范去活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可以蒙福。就像今天你给你孩子有机会去开车的话， 他一定要懂，你要先教他交通规则，然后再给他钥匙，就不然不是你教他也要在学校里面修课 driver license 的这个课 driving 的课。那今天上帝给我们律法，就是他在宇宙里面有他的治理的时候，创造的时候有设立他的这个秩序，在道德界里面有秩序。今天社会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基督以外的没有上帝的给我们这个秩序，或者也不知道，或者也不接纳，结果每个人凭着自己的意愿要怎么开就怎么开，所以就搞到最后就会天下大乱了，要怎么开就怎么开。那比如说有的人他不尊重婚姻，明明是你已经结了婚，他照样追你。有的女孩子他不管你结了婚没有，我照样追你，我想要得到。那这个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秩序，我要怎么开车就怎么样开车。那这样子的结果的话，造成很多家庭会破碎。好，所以当今天加拉太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要回去走旧的道路，凭着遵守上帝的律法来上帝接纳他的时候，保罗说这个是不对的，你是在走一个错误的一个道路上面。那不但是如此，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目的就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这个咒诅。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给拯救出来，那怎么你还要回去呢？这是个矛盾的地方。你看十三节到十四节，十三节到十四节说，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这样子，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是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耶稣基督的十三节说，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这个咒诅。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是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在挂在木头上的，就是受到咒诅的。这里这个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个救赎是什么？救赎这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是一个人到了一个奴隶的市场上，花了钱去买一个奴隶的自由，这个叫做救赎。那今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这个咒诅。那为什么圣经里说是挂在木头上的就是受咒诅的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在生命记里面，旧约里面，生命记这样子记载说，如果人犯了该死的罪，被处死以后，你就把它挂在木头上，这个木头就是把它挂在树上，因为尸体不可以留在树上过夜，必须在当日把它埋葬了。因为被挂在木头上呢，就是受上帝的咒诅，这样子的，你就不至于玷污耶和华你上帝赐给你们的产业的地了。在圣经里面，这个木头、树还有十字架都是同一个字。其实十字架是木头做的。那刚才我们读《生命记》这个里面，二十一节的话就提到木头，23节提到不可以尸体不可以挂在这个树上，因为旧约里面他们这个人被处死了以后，他的尸体挂在树上，给当时的人去看，这个人他触犯了上帝的法律，所以他被处死了，挂在树上，是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被上帝咒诅的。那耶稣基督他当新约里面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提到，耶稣基督是被挂在木头上钉十字架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会常常提到这个挂在树上或者挂在木头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代替我们来承担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咒诅，上帝的这个审判。哥林多后书第5章21节，保罗说上帝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上帝天父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担当的这个律法之下人违反上帝的律法应当受的这个咒诅，然后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该受到的这个惩罚，他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担当了。那另外一方面是耶稣基督他过的无罪的一生，他的义 归到我们的头上。所以下半节就使我们成为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可以脱离律法的这个咒诅。那脱离律法的咒诅，你知道这个没有完全遵行上帝律法的，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的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就会，我们没有遵行上帝律法的话，结果我们就落在这个咒诅之下。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咒诅下被拯救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需要耶稣基督来为我这个人来钉十字架。那就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第十四节，这样子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这个圣灵。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结果目的是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外族人凭着信心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为什么提到圣灵这个字呢？因为圣灵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更新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这个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上帝用他的灵来生了我们。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把上帝的生命赐给我们。那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百姓。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保罗说你们既然听到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这个印记是一个 seal。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救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在我们里面盖了一个章。这个章是什么哈？这个章的话就是圣灵，神的生命进到你，神的灵，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来，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来美国我们需要盖章的，对不对？你这个护照你要寄到这个领事馆，然后领事馆给你盖个章，你过海关的时候他们就看这个章，看了，然后那你过来了。那今天我们进神的国的话也要盖章了。那这个领事不是领事馆，是到耶稣那里去盖章。耶稣怎么盖章？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上帝就是我们得救的这个印记。那十四节说，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至到上帝的产业得熟，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圣灵不但是个印记，并且也是一个凭据。那这个凭据的话是什么？这个凭据就是一个 deposit 的意思， deposit 投款。上帝先把这个圣灵先赐给我们，是我们将来要这个我们得将来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将来得基业，基业是什么？基业的话就是新天新地。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上帝的儿女将来要承受产业的，儿女是承受产业的。那我们要承受的产业是什么？我们承受产业是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到基业的凭据，直到上帝的产业得熟，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好，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那个这个得到这些祝福呢？这凭着信心来接受圣经里面在创世以来上帝给我们所预备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救恩。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很容易，有时候会容易的，这个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唯独因信称义，除了耶稣基督别无别的拯救。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如果不继续的持守这个真理，认真抓住认识到这个真理这个重要性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个 trap 里面，像加拉太这些基督徒一样，信了主以后开始跟上帝 bargain。好像是上帝要凭着我的这个继续遵守神的律法来赐给我奖赏。保罗跟加拉太的这些基督徒说，保罗问他们一个问题，保罗说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是靠肉身成全吗？第三章第二节保罗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是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 还是因听信福音呢？圣灵使你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灵是你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圣灵是你这个得救的这个印记。那你得到这个圣灵，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将来承受新天新地，这个是因为你遵行上帝的律法呢，还是你信了福音呢？保罗在问他们这个问题。那答案很简单，他们当初是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就已经领受了这个圣灵。所以保罗说，那你怎么还要走回头路呢？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好，盼望我们今天，我们上帝透过这一段圣经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这段时间，也求主你继续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你的家中，我们对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有更正确的这个认识。也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一个肤浅的一个阶段，主，让我们能够对你在圣经里面啊，你给我们所预备的丰丰富富的救恩，这里面的真理，我们能有更深的这个认识。也求助你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但信了主，并且我们愿意继续的来学习，来接受装备啊，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你在你的家里面，在不同的地方，你都兴起我们有弟兄，我们有姐妹，他们对教义方面，对这个 doctrine， 对一次托付给圣徒的真道，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愿意来继续来追求来认识。求助你自己亲自来祝福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